只有时间的时候我却没有在意，可是有了钱的时候我却没有时间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换不回那往事年华，现在的我是你喜欢的样子吗？现在的我是你希望的样子吗？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哟，

摆放在你眼前。我是这耀眼的瞬间，闪划过天边的刹那火焰。我有你来爱我，不顾一切，我将熄灭永不能再回来，一路春光在哪里？不管时光如何被错过，如果这一走，你是否会想起我？这种感觉往后日子不再有，别让这份情换成总是如此如此如此的冷漠，我却是多么多么多么的寂寞。时隔多年，你我各奔东西，我会永远把你留在生命里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我将真心付给了你，将悲伤留给我自己，我将青春付给了你，将岁月留给我自己，我将生命付给了你，将孤独留给我自己，我将春天付给了你，将冬天留给我自己。将春天付给了你，将冬天留给我自己，我将你的背影留给我自己，却将自己给了你。 被人所

去，我会拼到爱尽头。心若在灿烂中死去，爱会在灰烬里重生，难忘尘缘细续，用你笑容 随地听经典。

重要，可是我从不曾忘掉。

就算了解分离，不愿爱的没有答案结局。不够时间好好来恨你，终于明白恨人不容易，爱很小时间用手温暖。 紧紧闭上眼。

争吵，不温柔，不分手，却不快乐。我们多久没牵手？两颗心都变得被动，放弃努力，在做什么？就怕会更难过，只好装作我比你冷漠。指责，我敏感，我放假，你加班，寂寞的夜晚，和手机谈恋爱，苦涩的习惯，在别人眼中，我们被羡慕甜蜜美满，才讽刺让心最酸，我们多。小心就像朋友一起躺着，也各自有梦，不争吵，不温柔，不分手，却不快乐。我们多久没牵手？两颗心 用你飞，不管用多远，超越了极限，就成功了。 实自己一个更开心，只等你讲。其实大家早已嫌大家，却盼望恨又多一点碰撞。然而无聊事干，不敢打搅对方。要是你愿意，诚实讲一趟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